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9月8号，星期五。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如今，越来越多的湿地公园建在了郊区百姓的家门口，预计到2019年底。包括北京新机场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场馆在内，都将基本实现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到那时，京郊将有更多村庄告别污水沟，取而代之的是清水绕村的生态湿地。 蔬菜长虫怎么办？今年7月，大兴区种植中心植保植检站在丁村试验蔬菜综合绿色防控技术，力求通过仿生技术防治蔬菜病虫害。9月5号，来自庞各庄镇各个村的农户们来到了丁村，共同观摩这个村使用的绿色防控新技术。 近日，一位家住九龙山庄二区的居民向媒体反映，自从8月初楼下绿化带里的水管破裂以来，水已经流了1个月。针对这个问题，物业方面给出的解释是，维修管道需要小区上千户停水，难度较大，而且管道产权属于原来的开发商，应该由原开发商负责维修。西红门镇政府表示，已经协调物业和开发商，本周将刨地查看具体情况，预计周6动工修复破损水管。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如今越来越多的湿地公园建在了郊区百姓的家门口。南宋诗人雷震的《村晚》中就有这样的描写：“草满池塘，水满杯。”诗句生动描绘出了在水草丰美的地方悠闲的傍晚乡村生活片段。如今在通州区余家坞乡东马各庄村，村民赵春和就生活在这样的美丽画卷中。 9月4号中午，老赵走进湿地公园，步道两侧雏菊秋莺吐着芬芳，绿柳摇曳青丝，园内非常安静，只有蟋蟀等鸣虫的声音。老赵说，这湿地苇塘里藏着不少水鸟，只听他使劲儿一声吆喝，湿地公园一角的芦苇荡里果然惊飞一群水鸟。 这个湿地公园位于东马各庄村西，占地255亩，水域面积16万多平方米。让人很难想象的是，在这鸟语花香的湿地公园中，碧波荡漾的湖水竟然全部出自附近村庄排放的生活污水。 余家坞乡水务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湿地公园采用超磁泵站，将生活污水统一收集后，经超磁分离技术工艺处理，通过多级过滤、层层沉淀，加上专门挑选的生态水生植物的吸收，净化后的水质达到国家1级壁垒标准。原来这处生态湿地正是当地农村推进农村污水治理的经典之作。 于家坞乡内河流多，境内有十多条河渠，排水沟分布密集，这曾经导致村里直接排放的污水通过河渠四处流淌，给村民生活造成影响。经过规划治理，这里将废弃池塘改建成了湿地，将物理治污与生物治污结合起来，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经过处理后，环清的再生水形成循环联动的水网系统，用于当地农业灌溉和景观用水。 自打有了这湿地公园，村里原本满沟渠的污水没有了，夏日里萦绕不去的臭味消失了。老赵等村民从躲着河渠走变成爱到河渠边纳凉散步。未来这处生态湿地还将被纳入到湿地链条中，成为副中心东部一条亮丽的生态风景线。 于家坞湿地公园与东马各庄村村民生活的变化，只是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一个缩影。2013年，本市启动了第一个污水治理三年行动方案，大力推进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设施等建设。方案完成以后，全市污水日处理能力从2012年的近400万立方米提高到目前的接近700万立方米，基本解决了城镇地区污水处理能力不足问题，再生水利用量达到10亿立方米，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国家考核要求。 本市去年启动实施了第二个污水治理三年行动方案，重点做好城市副中心、重要水源地、民族旅游区的污水治理，利用三年时间的新建和改造，解决近800个村的污水收集处理问题，治理上百条黑臭水体河段。预计到2019年底，包括北京新机场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场馆在内，都将基本实现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到那时，京郊将有更多村庄告别污水沟，取而代之的是清水绕村的生态湿地。 本台消息：蔬菜长虫怎么办？今年7月，大兴区种植中心植保质检站在丁村菜田试验十字花科蔬菜综合绿色防控技术，力求通过仿生技术防治蔬菜病虫害。 9月5号，来自庞各庄镇各个村的农户们来到了丁村，共同观摩这个村使用的蔬菜绿色防控新技术。赵慧明指着眼前长势喜人的菜花，笑得合不拢嘴。他说，要说新有补气技术不好，那是瞎话。这2个月前给菜打药的次数少多了，省心，菜吃着也放心。 在赵慧明的菜田里，记者看到每隔几米的距离就设有一个竹竿，竹竿上挂着一个吊瓶式的仪器，这个就是技术员们口中的诱捕器了。据介绍，这种诱捕器采用的技术就是将人工合成雌性害虫成熟后释放出来的信息素制成引诱剂，放在诱捕器中，吸引雄性害虫前来，从而使害虫雌雄失调，幼虫不能生产，最终达到抑制虫害的目的。 提到这种诱捕器的花费如何，村民能不能承担得起？区质保质检站的技术人员李雪给农户算了一笔账，仔细核算下来，使用这种诱捕器不仅能降低农户的花销，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还能降低药物对人体的伤害，同时蔬菜的品质也得到了进一步保障。 目前在庞各庄镇丁村的450亩菜地里，已经全都使用了这种诱捕技术。区植保质检站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2个月的试验，取得了十分不错的效果，不仅害虫得到了防治，蔬菜也更加绿色，这也是农业应该发展的方向。明年这项技术还计划在全区进行推广。 本台消息，近日一位家住九龙山庄二区的居民向媒体反映，自从8月初楼下绿化带里的水管破裂以来，水已经流了1个月，每天听着窗前哗哗的流水声，这让居民们感到心疼。针对这个问题，物业方面给出的解释是，维修管道需要小区上千户停水，难度较大， 而且管道产权属于原来开发商，应该由原开发商负责维修。西红门镇政府表示，已经协调物业和开发商，本周将刨地查看具体情况，预计周六动工修复破损水管。 9月5号上午，记者来到了西红门镇九龙山庄二区，在靠近北门的一栋居民楼北侧，距离绿化带还有2-3米就能听见哗哗的流水声。记者闻声看去，只见绿化带中有条宽约30厘米、长度不足1米的小水沟。掀开连接水沟末端水井上方的木板，记者看到清亮的水流正源源不断地流入其中，流量比家中全部开启状态下的水龙头还要大出1-2倍来。出水的地方则被厚厚的床垫覆盖，床垫已经吸收了不少水。 不仅自来水白白浪费让人心疼，高层居民的生活也同样受到了影响。居住在顶层6楼的杜先生家，水龙头完全打开后，水流也只有手指般粗细。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有多名业主表示，自打发现流水以来，几次拨打了市政热线和物业电话，但事情都没有得到解决。业主告诉记者，物业直接说他们管不了，居委会也说正在协调。 记者于是询问了小区物业，物业是北京金奇新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这处管道是上水管，由于管道产权属于原来的开发商，物业如果维修有实际困难。工作人员说，如果更换管道，除了费用方面，还需要停掉附近居民的用水。但小区是1996年建成的，到现在20多年了，许多小阀门已经生锈关不上了，所以很可能需要停掉全小区1000多户的用水。我们目前对地下管路的情况不了解，不知道这一停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供水，所以我们实在不敢停水。物业表示，原开发商对于地下管路情况更为了解，作为产权方，管道应由原开发商负责修复。 记者随后又联系到原小区开发商，也就是北京99星恒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公司负责人党先生表示，经过居委会协调，开发商将配合物业在本周六施工修复水管。 记者也从西红门镇政府得到了消息，相关负责人确认了原开发商的说法，并且告诉记者，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协调下，未来几天物业和开发商将会先将地面刨开查看情况，并制定方案，周六开始修理水管。工作人员说，如果出现大面积停水情况，社区也会联系供水车进入小区，解决居民的日常用水需求。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推出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我是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傅元瑞， 小记者陈梦强，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饶。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 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区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中教实验的小记者彭文宇。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兴区小的小记者李妍希。 新闻快播报。2017年9月5日，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七彩雏鹰少年军校在操场举行了开营仪式，活动在教官们为大家举行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序幕。队员们被解放军们庄重威严的气质所感染，升旗仪式上全场庄严肃穆鲜艳的少年军校军旗由总教官手中传递到少先队大队长手中，象征着我们队员接过军人的优良传统，继承军人作风。 暑假期间，大兴区第二小学40多名少先队员在辅导员的组织带领下，参加了由团市委中小部携手北京国际青年营举办的2017年红领巾暑期户外训练营活动。 青年营营地精心设计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军事讲座中队员们了解了解放军的发展史，体验了激光打靶。红领巾小创客活动中，队员们制作并试飞单翼飞机，红领巾小学是带领队员重温少先队知识，学习冬奥小常识。接下来请听大兴九小小记者程俊豪发来的报道。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换了一位新老师张老师，大家都喜欢他。张老师说了，只要我们好好听他的话，努力地跟他学知识长本领，将来就能和他一样学到好多知识。想想他在开学典礼上不仅发言，还弹了一段古琴曲，再想想他那么那么丰富的知识，我决定做张老师的铁粉。队员们，你们换老师了吗？是不是和我一样幸运呢？ 校园内外， 大家好，我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兴实验学校的洪佳慧。2017年9月1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兴实验学校喜迁新址，举行了新学期的开学典礼。一年级新生踏着《弟子规》吟诵的，由大哥哥大姐姐们亲手走上红毯，穿过成长门，郑重地将自己小小的手印印在寓意成长的大树上。升旗仪式之后，全体师生击鼓鸣志，齐诵《少年中国说》，教师、家长、学生、社区四方代表发言，表达我与学校共成长的美好愿景。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面对新学校、新设施、新环境以及各方的关注，同学们有什么想要说的？ 我对新学校的印象就是比之前的学校要好了，然后设施更完善了，环境更优美了。 我希望一年级的小同学，然后每天都会开开心心的，生活充满阳光和希望。 我觉得呢，新学校比旧学校好了很多，然后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环境，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珍惜。 您作为新教师，我们搬进了新学校，有什么感想？ 希望迎海可以越搬越好，迎海的正能量，迎海老师的干劲，学生的活力都可以让所有学校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大家好，我是大兴七小的小记者于妮可，相信大家都观看了9月1日的开学第一课吧。我们学校号召全体师生、家长一同观看。我那天非常兴奋，早早的就和爸爸妈妈一同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电视节目开学第一课的播出。下面我就采访一下我身边的同学、老师和家长，请他们和大家分享看完开学第一课的感受吧。 我是大兴七小的李宗宇，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下棋的男孩。开学第一课棋以明志的这个环节中，围棋世界冠军柯洁哥哥带着我们重新认识了人类与科技的关系。他告诉我们，人类应该与科技共同进步。他在与阿尔法狗的对弈过程中，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第五课丝绸新路中，米斯巴教授作为巴基斯坦第一位汉语教师，讲述他和常静宇教授和夫人的感人故事。我想作为一名外国人都能长期坚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更何况我们中国的小学生呢？我想，我们应该从现在做起，努力学习，为传承中国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为家长，我和孩子也收看了开学第一课，确实很精彩。首先，我特别长见识，今后还打算和孩子一起再好好学学汉字。我感觉这个节目真的像是孩子们的春晚，非常期待明年的开学第一课。 我是大兴七小的大队辅导员韩硕。我认为今年的开学第一课特别的精彩，里面有故事，有游戏，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同时呢，也一次次的触动我们的心灵。像这样通过孩子们喜欢的方式，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着中国自信的源泉，感受着前辈身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坚持，我认为这样的节目特别的有意义。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进入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雷。今天来到我们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们，分别是来自大兴区第七小学的陈兰希、李延希、何姿林，还有来自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大兴实验学校的杨雪颖、彭文宇、程秋月、尹轩琪，还有黄佳慧，欢迎你们，孩子们。今天我们来到这儿是也要做一个小小的辩论，辩题是帮家长做家务应不应该收零花钱。我们的正方是帮家长做家务应该收零花钱，是来自大兴七小的小记者们。反方呢，是我们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大兴实验学校的孩子们，他们认为帮家长做家务不应该收零花钱。好，那我们的辩论就可以正式开始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准备好了。 好，我们有请我们的正方同学先发言。 我认为小学生帮家长做家务应该收零花钱，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调动孩子做家务的积极性，然后培养他们爱做家务的好习惯。 我是反方，我观点是不应该收，因为你既然收了包，你在学校帮同学，难道你也要收钱吗？ 如果家长给孩子一些零花钱的话，就可以让学生明白，我做的这个是对的，然后我做的很好，然后可以让自己有自信心，然后证明自己是对的，然后他也会坚持做，可以培养孩子做家务活这个爱劳动的长期坚持的习惯。 中国都是以孝为先，你如果帮家长做家务的话，就是帮父母减轻负担，而不是向他们索要零花钱。 家长只想给我们奖励一下，我想问一下，如果家长给我们零花钱，我们收了，那就是不孝吗？ 父母对我们是有养育之恩的，然后在父母他们是有义务对我们养育18年，但是在这18年以来，父母他对我们是特别的对我们的好，然后我们想要什么就能够让给我们尽量的满足我们的需求。如果每天父母上班回来，我们还要管他们要给他们倒一杯茶，还有水。还有那个水的话，那我们要收钱，那你就不是他的孩子了，你完全就是来打工的了。 孩子做家务得报酬是家庭对于社会劳务交易的一种模拟，体现出家长对孩子劳动的肯定与赞扬，让孩子继续坚持做劳动，就是做家务。 那如果你长大以后，父母去你们家看到哪里脏了，去帮你们打扫一下，他也要向你们要零花钱吗？ 他是在帮助我们，但是是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考虑过，但是我们可以在从小养成一个爱劳动的习惯。在我这有一份调查过从小爱劳动和不爱劳动的一个数据，小孩子爱做劳动和不爱做劳动相比，长大后的失业率为1:15，犯罪率为1:10，平均收入爱做家务的人会比不爱做家务的人高出20%。此外，离异率、心理疾病患病率也较低，所以爱做家务可以让我们长大以后变得更幸福，然后这样也可以，然后我们长大有更好的一份稳定的工作，那是不是可以更加孝顺父母，更加有能力的去孝敬父母，然后为他们买一些更好的东西呢？ 数据它是死板的，或许去年是这样，那今年或许就不一样了。而且呢，在我现在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去年有一个孩子嘛，他长大了，但是他在小时候父母特别的娇惯他，他想要什么父母给他，他想要多少钱父母都给他， 结果他想买一个苹果手机的时候，父母因为实在没有钱给他了，他就让父母跪在那里，什么时候给了他钱他才让父母起来。所以这是一个不孝的事情。我认为如果这样或许以后孩子都没有孝心了。中国是一个百善孝为先，那这样他的孝早就已经消失了。 你不用劳动换来的零花钱，那你的零花钱从哪来的呢？是白白找父母要吗？ 那现在的小学生一般的零花钱就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自己通过劳动换来的，第二种就是自己找爸爸妈妈要的。那相比之下，是找爸爸妈妈要零花钱更好一些呢，还是通过自己劳动要来的零花钱更好一些呢？ 这个呢我也有想过，但是呢在我们经常帮父母在做家务，父母觉得这个孩子我们有白养，所以父母他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培养我们，把我们塑造成一个能为社会做贡献的人。所以如果父母我们需要什么东西，父母他肯定会尽量的满足，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有孝心，不能做一个白眼狼。 那我再想请问你一下，如果是家长给咱们零花钱，那一定就是不孝吗？咱们可以用这些零花钱比如说在母亲节可以为家长买一些做贺卡的材料啊，比如这些的，通过自己劳动换来的钱，他们也会觉得这些钱，他们也能体会到父母在工作的时候挣钱不容易，这样的话也会养成一种有孝心，给他们也会用自己的钱很节约的去使用，也会合理安排自己的钱。 你说给父母买礼物是用自己的钱，其实那是父母他们赚的那个汗水钱。所以但是我们孩子肯定每年过年都会有亲戚朋友之类给我们压岁钱，那为什么你不用那些，偏偏每天做家务都要管父母要钱，难道你就没有觉得惭愧过吗？ 你知道吗，就是别的亲戚给你的压岁钱，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家长也会给对方压岁钱呢？你对方的钱是你家长给的，所以呢你还是做家务的零用钱比你的压岁钱更好一些吧。 如果像你们这么说，你们都已经可以自己赚钱，那为什么还要管父母要呢？父母大可以不给你们钱了，以后自己出去赚呗。 劳动最光荣，劳动换取收入，多得多劳，不劳不得的经济意识从小就要培养的。 但是如果你上班了以后，你的领导让你去拿资料，那你说领导给我钱吧，那你这合理吗？领导肯定早就把你给炒鱿鱼了。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上班的时候一个月到了，你的领导不给你工资，你会生气吗？ 现在有这种领导，但是中国有法律保护这些人，因为有义务劳动合同法。 好的好的，感谢两方的小记者。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这个话题我们就不再继续讨论了。我再给你们每对最后一次发言总结的机会，然后咱们这次呢从反方先来好不好？ 我们这边总体认为每天父母回家后都很累的，他们都希望有人来，有一个好的孩子来为他们端茶，为他们倒水，让他们能就是觉得他们每天这么辛勤的工作并不会白工作的。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你管父母要钱，父母肯定会觉得心寒，哎呀我养的孩子居然还会反倒管我要钱。 现在的社会都是经济社会，不管愿意不愿意，人们都以金钱论成败，应该让孩子从小就应该有金钱观念，从家务活开始训练无可厚非，甚至说可以说是一个好机会，在家里分得清楚，到社会上才不会吃亏。 两方呢都已经以非常鲜明的立场，而且是非常犀利的观点来说明了自己的论点。我也相信呢，如果再给你们时间的话，你们会表现得更加的精彩。讨论到这里，不管是做家务给零花钱还是不给，那其实我们觉得要根据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情况，来设定这个问题的结果。但是有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帮家长做家务一定是应该的，因为家长把我们抚养成人、抚养长大、培养我们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要帮助家长来分担一些家务，这样呢是应该的。我想这两方小记者都没有任何的疑问。好的，再次感谢小记者们来到我们录播间做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小记者大世界，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井然播音，圆圆、纪时猛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